高丽人参这样的大吃一堆哦，那大家就很喷鼻血，那阳气重故也啊、哦，就是太热了、哦，所以身体找不到出口。那这个，那可能是这个人在生病的过程，其实在抵抗力在运作的时候都会产生热量嘛，对不对？那这个热量呢，这个热量呢累积到一定的量哦，八九天呢，可能就会身体质变得比较热一点，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这个姑且不啰嗦啊，因为它到底是指正气还是热气，其实是不一定的。但是在这一条里面呢，其实是讲的是啊，一个麻黄汤症，它有可能从鼻孔喷血，然后而痊愈。那这个喷血其实就是代替出汗这件事吧。那么为什么是鼻孔喷血，而为什么是麻黄汤症呢？那这一条的故事内容啊，其实支援到好几个地方的医理。首先就是张仲景自己的书啊，这个把脉的那个篇章有讲到，张仲景自己有讲说，风气伤人的胃分，寒气伤人的淫分，就是风伤为寒伤淫。可是虽然张仲景这样讲，可是我们后代的医家在读这个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的相信。因为我们在实际生病的时候，怕风怕冷的感觉也不见得是那么历历分明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混杂型的，所以我们不一定在自己生病或者医病的经验能够清楚地觉得张仲景说的是对的。那当然认为张仲景说的是对的就有三纲鼎立一说出现吧。当然我说过第三纲大乾隆汤证风寒因为两伤那是错的，但是至少桂枝汤证麻黄汤证那两只脚是 OK 的。而这一条等于是证明那两只脚是 OK 的。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是桂枝汤证的话，它就没有这个衄解的现象，那可见得桂枝汤的那个邪气哦，比较不容易到人的血液里面来，对不对？也就是如果桂枝汤的邪气跟麻黄汤的邪气是同一种邪气的话，那照理说桂枝汤的邪气也会钻进来。那你桂枝汤的邪气如果七八天不解，吃了桂枝汤啪一个也会喷鼻血才对。问题是桂枝汤的邪气就没有这个特征，可是麻黄汤的邪气就有这个特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果然桂枝汤的邪气是风邪，它就在皮表肌肉里面飘来飘去，不往里面钻。可是麻黄汤的邪气寒邪呢，就会找人的骨节、人的血液、人的经脉来钻，就是钻到人的淫气、荣气里面。那鼻子这个位置，其实严格来讲我们说是鼻子里面的内迎香穴啊，就是它又是一个血液的好出口，又是一个太阳经的端点。所以等于是经络上的邪气跟血液里面的邪气可以借着这个地方一起喷掉。那郝万山教授呢，在讲的时候，讲《伤寒论》的时候，就说他爸爸从前在乡下开业，那左邻右舍的病人都很穷困，所以呢，郝爸爸呢，就是有病人来了，他们感冒啊，就是拿一个筷子削尖了，然后放到他们鼻孔里面一弹，然后拔掉，让病人就在水沟旁边去滴鼻血，然后感冒就好了啊。就是这样子来医疗，就可以省掉他们吃药的钱吧。那当然好爸爸那样子做的话，其实可能也没有特别在分桂枝汤麻黄汤症，只是说因为鼻子这个位置刚好也关系到太阳经哦，所以可能两者都会能够治到。那如果以张仲景的书来讲的话，就会让人看得到说，哦，麻黄汤症的这个邪气比较会归病于血液里面，所以说寒伤淫这个说法果然是比较成立的哦。那在临床上面来讲也是比较真实的，所以这一条它等于是用一个实际的人会发生的现象去证明风伤胃寒伤淫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人呐、啊，忽然烦躁，然后忽然眼睛一黑，然后呢喷鼻血，这样的一种身体感呢，就是我们在医疗上面说的这个明眩反应。那这个明眩其实好像最早也不是出自于医书啊，原来是出自于这个尚书吧。尚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若这个药服明眩啊， 就是药服明劝，绝疾服抽啊。就是当一个人的病邪很厉害的时候，你吃了这个药，如果不发生明确反应，反而这个病不容易好。也就因为药跟人跟病邪相抗的时候，其实人的身体也是经历一个变动，对不对？但人体在适应不过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下子身体怪怪的感觉出现。那这个明眩反应呢，其实很像是，如果用我们日常生活来打比方的话呢，就好像是我们电脑啊用得太过火，它当掉了，然后重开机那样的一种感觉。也就是你看啊，这个邪气在身体里面啊已经跟正气作战那么久了，然后其实正气跟邪气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垒的阵势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药下去帮忙这个正气，然后那他要把这个邪气打出来的时候啊，一般正常麻黄汤的管道是出汗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有一句话是这个电影啊《侏罗纪公园》的名言，叫做生命会自己找出口啊。就是当这个身体忽然临时判断说，哎，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打到很接近鼻孔这边了，从这边出去就比较好，那我们就在这边找出路好了，就直接从鼻孔这边出来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其实就是身体啊临时挖开一条新的路，让这个病邪能够快一点出去。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身体里面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啊我们本人有意识的这个头脑不能够感知到的一些讯息的交流，也就是那个时候你的记忆体是被大量耗用的，所以你的人会忽然之间呆掉。就是在你的身体大量运用很多情报的交流的时候啊，人会反应不过来，所以会有那种好像忽然脑海中一片空白，或者是眼前一黑那种感觉会出现啊。那种要昏倒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明眩，而这个喷鼻血这个衄解是麻黄汤症的标准明眩。那其他汤症呢，还有其他汤症的标准明眩，比如说这个小柴胡汤。其实小柴胡汤啊是一个喝下去觉得哎呀不寒不热刚刚好很舒服的汤，但是其实小柴胡汤里面寒药也很够，热药也很够，它是刚好啊两种毒药把它调成就是很平衡这样子。所以小柴胡汤喝下去以后也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乱打一通，你都不晓得它做那么多事啊。所以我常说小柴胡汤果然是大阴蛋汤哦，就是它在你身体里面做了一大堆事情你都没有办法感觉得到。所以小柴胡汤的明眩呢就是那种很标准的，就喝了一碗柴胡汤，哎，这药不怎么苦啊，不怎么甜啊，就这样很温和，然后忽然间觉得哎呀怎么眼睛一黑啊，好了，就是小柴胡汤有时候喝下去会这个样子，就小柴胡汤也很会，就是如果你的身体被它一下子动了那么多地方，就小柴胡汤动到你身体的地方也是很多的，但是呢，它就是你的本人的意识不会感觉到，只是会觉得忽然眼睛一黑，好像要昏倒一下啊，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像是真武汤也有真武汤的明眩，那我们说真武汤是治水毒嘛，对不对？那真武汤如果不明眩的话，就是补你的脾肾之阳，让你的水能够赶快吸收、消化、代谢，是不是这样子？可是真武汤在一些危急的病症的时候，你喝真武汤下去，它一样会明眩，它会帮助你的身体自己找出路。就是那么多脏水，还要我吸收、消化、代谢。我疯了吗？喷吧。所以真武汤就是喷水，吃下去之后或者是吐水或者是拉水，就是什么样找个地方水喷出来就对了，就是真武汤的明眩。所以这样的一种身体的作用啊，这是中医用药的明眩。但如果你认得了《伤寒论》这些比较标准版本的明眩反应是什么的话，那你就不太会被外面的这些广告之词所困惑。因为像现在外面的什么做直销的啊，说什么吃什么人参的什么灵芝啊，说什么灵芝的萃取的营养药丸，吃了之后为什么头昏拉肚子3天5天，还说啊、哦、这是明眩，是排毒反应。我说天哪，吃补药也要明眩，太可怕了吧。就是那样子的明眩就比较让人会觉得有一点问号啊，就是真的是明眩吗？就是那个药能够真的补正气，补到说邪气一次全部喷发吗？啊，就是那样的明眩到底是明眩还是吃坏了，同学就要考虑一下啊。 就像叫什么什么那种什么非常新鲜的那种那个直销食品，什么新鲜芦荟汁一次喝半桶那种，那种如果喝了狂拉，那不是明显，那是吃坏了啊。那所以至少同学要能够以这个东西的物性药性能够分辨一下。那我们如果熟悉了伤寒论的各种明眩的状态的话，那至少那个这些错误的明眩，我们以后会比较容易分辨的出来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啊，这个人他的发烦这个反应啊，以及后面这个十七条地方也有一些烦的反应，我这里要跟同学稍微说一下啊。但其实之前的课堂有带到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教大青龙汤症，在教白虎汤症的时候，都跟同学讲说，当人有热的时候，这个火烧心火烧头，人就会烦，对不对？这是一种烦。那在伤寒论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烦，那另外一种烦是怎么样的烦呢？就是我们前面也讲到过的，就是吃了桂枝汤呢反而烦，然后并不解，要刺风池风府才会好那个烦。那个桂枝汤吃了之后为什么会烦？那个东西其实跟有热堆积在里头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要想象，因为中国人心目中这个滤过性病毒是一种像是幽灵的东西啊，你被这个幽灵附在身上，你发了汗，这个邪气已经拔得差不多了，可是这个邪气还有一个嘴巴咬住你的后脑勺不放。那你的身体呢，就是你的有意识的身头脑，因为我们都没有天眼啊，看不到邪气长什么样子，所以都是用猜的啦。但是呢，你的无意识的这个身体就感觉说，这个邪气已经快要离我而去了，可是呢它还有一个地方咬住我的后脑勺啊，它不走，然后身体好像想要把那个东西拽下来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哇，忽然觉得好烦哦，那样的感觉。而那个跟有热在里面没有关系，那是你的身体的正气这个能量想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拔掉，可是又拔不掉，那个身体那种就是有一种身体的愤慨跟不爽的感觉反映在你的心情上面，那种烦。那这样的烦呢，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正气被阴邪所抑遏啊的时候，最容易发生这种烦。比如说桂枝汤吃了以后没有好，要刺风池风府，那是一种，就身体急着把这个邪气要拔掉而拔不掉。那另外像是我说无茱萸汤，少阴篇的无茱萸汤正有一个烦躁欲死，那我就说无茱萸汤的烦躁欲死怎么制造啊？就你感冒的时候赶快喝肾气丸，喝肾气汤，然后把这邪气都粘在里面拔不出来，那你会在床上滚来滚去烦躁欲死啊，那无茱萸汤正就出来了啊。就是我上次自己这样子喝了啊。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邪气本来是要用一些药拔掉，可是它变成拔不掉的状况的时候，你的正气会觉得哇不得了，好像被东西缠在上面，好难过。那时候就会在心情上产生一种烦的状况啊。那这是另外的一种烦。那你最简单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都晓得的，就是如果你吃完一顿饭没有立刻刷牙，刚好牙缝塞了一个很大颗的菜渣，你就会之后的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停地在那边舔那个牙缝，对不对？就觉得哎呀，那边有一坨东西把它舔掉，就是你个舌头都闲不下来，那你全身的能量也是一样啊。所以就是那样的一种烦。那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明确的烦跟后面两条我们要讲的烦呢，就是另外一种烦，就是正气不能摆脱邪气的时候产生的一种身体感。那这个跟热的那个烦，像白虎汤症的话，大烦渴啊，那个是要出大汗又很烦，那个是热的烦是不一样的。所以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伤寒论的两种的烦，我们都要有一个认识哈。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一条要跟同学说明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为很久远以后的未来啊，我们要教到的一个东西铺路。怎么讲呢？就是你看啊，这个人他会喷鼻血。我们刚才把下一条也先讲一下，他说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这前面也是完整的麻黄汤症，对不对？脉浮紧发热身无汗，那是麻黄汤症啊。然后自虐者愈，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他身体的能量还够，哎，自己就喷得出鼻血了，那他就会好。因为邪气要喷鼻血，一定是邪气已经被身体的正气逼到一个角角了，然后就啪一个推出去，这样就好了。那这样子一个故事又告诉我什么？我们什么呢？就是麻黄汤症的那种邪气，身体会想要用这种方法来排除它，对不对？ 那这其实是换一个角度，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的脑溢血多半在冬天，就是因为有寒邪钻到里面去了，所以身体想要排除这个寒邪的时候会增加自己的血压。那冬天刚好血管也是比较收缩的，那有的时候人的身体哦，就是说聪明吗，又好像有点笨，他可能原来是要喷鼻血的，可是喷不出来，就抱在头里面啊。那可是抱在头里面呢，所以这个为什么脑溢血这类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称之为中风，对不对？也就是从无形的能量的世界来看，一定是先被风寒之邪所伤，这个人的身体才会产生爆血管的反应啊。就是爆血管已经是果了，不是因啊。像西医是把爆血管这些人当作是因，所以就好像要防范血管壁变脆弱啊，这些肥的东西都不能吃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那不是的。其实爆血管是身体先发生的中风寒这个事情，然后身体要挣扎的摆脱它，一直就是忙中有错打破墙壁啊，然后就从脑爆出来了。那像我们有一些听到看那西医的这个紧急急救措施，那有些中风的患者就要赶快开脑，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赶快开脑？其实并不是因为怕那个血，因为如果呢你的血喷到脑里面就那样泼一下，其实脑啊是有能力自己把那个淤血吸收掉的，所以它本来是可以复原的。不能复原的是那个脑在不断的继续喷血，然后脑压越来越高，那压到延髓的时候人就死掉了，所以非要开脑不可。而这东西就是你就埋怨那个人的身体吧，笨蛋啊，如果你是喷在鼻子的话，一喷血气就走了，甚至就结束了，你非要喷在一个没有出口的地方，那喷的时候血气还在那边，然后于是你的身体就一喷再喷三喷，然后就脑压太高人就死掉了。那所以呢，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你要把这个寒邪先拔掉，这个喷泉才会不再喷。所以张仲景的方子、金匮要略的方子、大小续命汤，但大小续命汤也不见得真的是金匮的，反正就是古方了，都是以麻黄剂为主轴，同学就听得懂是为什么，对不对？唯有把这个寒邪快速的抽拔掉，这个人他才能够不再继续增加脑压而死，然后剩下的那一点血他就会开始被组织吸收，然后就可以恢复安全了。所以这就是伤寒论的金匮要、伤寒杂病论这个系统治疗中风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在这条里面也会看得到一点端倪啊。所以如果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你只是要处理那个淤血，只是要救那个脑压，其实都已经是亡羊补牢了啊！就是最重要的是如何赶快把这个寒气拔走，不然的话没完没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体反应我们要先认识。所以如果到冬天的时候啊，你忽然之间发冷、脉浮紧、变麻黄汤症的，你就要赶快把这个感冒医好，对不对？不要放着这样傻傻的再打一圈麻将再说，那就爆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身体保养的观念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像今天上课前有人问说，冬天如果手脚发冷啊，如果是我说你要先会分四逆汤症跟当归四逆汤症，对不对？但是那些都是慢性的。如果你是冬天忽然之间天气转冷，你不是每天都手脚冰冷啊，而是忽然之间天气转冷，然后觉得哎呦好像怎么搞到今天忽然觉得冷起来，那这样子的一种忽然被寒湿之气所侵的时候，那是桂麻各半汤，之前也教过啊，同学要记得一下，就是桂麻各半汤先把那个寒邪逼出去一下，免得它进来啊，反正小剂量也不会发汗，但是给了寒邪逼散，这些基本的这个小招数要会用一下。那再来下一条呢，看起来很长，可是呢真的讲了也不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所以呢我们就姑且先讲一讲啊。他说二阳并病啊，这个我们前面讲到合并的时候也有讲到并病，我说合并啊，在张仲景的这个定义里面，合并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区块也在病，那个区块也在病，就是太阳经的病也在病，阳明经的病也在病，这样叫做合病。那病病是什么呢？病病就是 这一条经的病要转移到另外一条经上面去的时候啊，它在转移的过程会产生一个疾病的主症的推移的现象。比如说太阳病是怕风怕冷，对不对？然后脉是浮的，可是阳明病呢是怕热的，对不对？所以他一定在这个转的过程里面，这个人会越来越不怕冷，然后脉从浮脉慢慢转成红脉嘛，对不对？他就会有一个病的转移的现象。那这个病主要是讲说这个区块的病要变成另外一个区块的病的这个衔接的过程啊。但这个二阳病呢，通常是指太阳阳明啊，他就解释给你听，他说一开始太阳刚得病的时候呢是发汗嘛，可是呢汗先出不彻，就这个汗出来了，可是发汗呢其实要让它慢慢发才能够把邪气发干净。如果这个汗就是你吃，就是有时候有人吃药比较性子急啊，就毛毛汤开始哇灌进去喝开水哇一身汗好了解决了，但是汗走得太快你邪气跟不上啊，就是邪气错过火车了怎么办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有的时候汗出来了可是邪气还没有出来啊，所以呢你虽然发掉了一部分的邪气，可是剩下的邪气呢无家可归，就去找下一个庇护所，他可能就去找下一个收容他的地方，就往阳明区块去了啊，就是没有完全发掉，就直接往人的肌肉啊，就是阳明经里面去发展了。那么在转辅阳明的他就说续字为汗出不恶寒。那同学我们知道阳明病的特征是不怕冷反而怕热，而且身上是会出汗的，对不对？那是热出来的汗嘛，所以在转成阳明的时候呢，这个病人就会发生一个原来怕风怕冷的感觉没有了，那我以为病好了，就发现再过一个钟头发现不对了，发现在发热了，真的发起高烧了。所以这个继续会有出汗的现象，然后呢怕冷的感觉会越来越小，然后转成发热的感觉。那在这个转的过程里面，张仲景又来重新提醒他之前讲了四次的事情，现在是第五次了。他说太阳正不霸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啊，如此可小发其汗。他说如果你看到这个病，这个怕风怕冷的感觉越来越微弱，然后开始变成怕热的感觉，然后这个不出汗的感觉淡掉开始变成出汗，虽然你看到这个病在转区块了，可是如果这个人还有一丝一毫的怕风怕冷，还有一丝一毫的浮脉，那就代表他的病邪还在表，所以呢就不可以用阳明病的这个正阳明的下法，就要用发汗的方法先发这个汗。所以这是第五次了，所以我不用再讲了吧。他说可小发其汗，那个小发其汗呢，就是因为他在转归的过程你先要把表邪发掉才能够确定要不要打里面嘛，但是这样在这样转归的过程你会知道这个表邪是在消退之中哦，所以也不是真的要想，也其实也不是真的妄想说这一汗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所以可能用汗法不用用的那么猛烈了，可能就是用桂枝汤就好了啊，就是不用用到麻黄汤。那但是也不是说一定要，他说小汗也不一定是用小汗法，那什么桂麻各半汤、桂圆麻一汤，那也不一定，就是看主症，姑且发发看。如果发干净了发现它果然变成里症了，再到里症去医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我想以张仲景这样子短短的几条之间同一件事情说五次的这种密度，其实可能就是，而且阳明篇张仲景也会一直在讲同样的话题，所以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医生哈，就是好像虎视眈眈等在那边，可以用下药了吧，可以用泻药了吧，就这样的等着。所以张仲景一直说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还没有还没有，这样跟他拔河。所以因为那个时代的医生太喜欢提早用泻药，所以张仲景这个就一直在拉住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啊，那你就这样子的状态还是要先小发的汗。然后呢他就说假设色面色圆圆正赤者，阳气浮郁在表也，当解之熏之啊。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人的脸红通通的热烘烘的，当然同学你要记得哦，红通通热烘烘的脸他一定要在太阳阳明 病病的状态才能这样说，或者合并的状态。因为你到了那个三阴病，比如说少阴病的这个通脉四逆汤症或者白通汤症的时候，那个病人一样会有脸发红的现象，可是那个是因为里面已经完全是寒冷的了，所以肾阳气都被寒气赶出来了，所以那是会脸发红，那叫做带阳，就是阳气被打成像戴一个帽子一样，那那个是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脸红这件事情必须是他说的是在太阳阳明的这个框架下才有意义啊。那你想啊，这个那个虎视眈眈打算用承气汤或者是那个时代什么巴豆霜之类的这个下药的那些医生啊，就等着要用下法，张姐那边拦着，然后呢那些外其他医生就说，哎，你看这个人脸已经这么红了，这么热了，你看热的都这样脸红彤彤出汗了喘气了，要用下法了，不然会烧死了。那张仲景在这边就还要挡你一下，他说，张仲景说，不对，这个人的脸会那么红，就代表他的抵抗力呢还是想往上冲的。那如果是真的变成阳明病了，抵抗力都凝聚在肠道里面，这个人就是从里到外平均发热，是不会脸红的，因为抵抗力不往上面跑了。那这个人的血气会冲到头，代表他抵抗力还是有一个力道拼命要往表面来，代表他还是有表症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是太阳阳明，太阳还没有解掉，所以这个脸红意味着他的能量还是想往表面走，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能量去发汗。那这个张仲景的时代有这个熏法啊，那就是什么烧桃叶子在地上然后再烘暖的这种做法，但是现在都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熏脂了，就用解脂。那解脂的话就什么麻黄剂之类就可以啊，太阳阳明合并用葛根麻黄都是有希望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对不起，我暂停一下，助教那个换一下袋子啊。